用青春编织成的回忆。 就像是一个孩子。

轻轻一笑，拥抱再多一次就好，你要的我都做得